del silenzio, angolo vuoto, pagina senza parole, una lettera scritta sopra un viso di pietra e vapore, amore. Inutile finestra, 知己小友，现在已经是音乐学博士的陈志廷，他的论文的小小的讲座，在那志廷说要介绍一个朋友给我认识，是来自关西学院大学的社会学部的教授西村正男先生，所以志廷介绍说西村先生的专长是华语音乐以及跟日本的关系，所以我觉得非常好奇，就邀请西村先生来节目，所以纺织机间贵宾坐在我的旁边。这首歌是 Gaetano Veloso 的作品，然后收录在王家卫导演的电影《手》当中。因为当天志廷就是以王家卫的《花样年华》这部电影里面出现的音乐作为他的分析，然后我就很好奇，想知道西村先生 ，Hello， 你好， 你好，我是吧？ 你好，你好，哎，我要怎么称呼西村教授，或是要这样？神社还是什么的， 随便吧都可以。 我不会日文，完全不会日文。不过还好，你是念中，你告诉我说你其实是中文系的。 对对， 你是念中文博士。 对。 哦。 对，我直到那个博士写完博士论文之前，我一直研究这个中国的这个现代文学，但是那个写完了。这个博士论文之后就开始这个流行歌曲这方面的研究。 嗯，你写中国现代文学？ 对。 研究哪些作家？ 这个我说出来你也不会知道的，就是一个不太有名的作家。嗯，对。 可以考考我。 嗯，是一个叫王希燕的作家，应该不认识吧？ 王希燕，听过哦。 是吗？ 好了，骗你好。不过你在写完博士论文之后就开始研究华语的音乐了，为什么？是因为你喜欢音乐？ 对对对，我原来就很喜欢音乐，我自己就读高中读大学的时候自己也玩过乐团，然后我一直想这个对流行歌曲方面的研究，当时那个因为我读的是中文系，所以没有对这个我写完博士论文以后啊，我可以现在可以做自己要做的研究，所以对我才那以后才开始这方面的研究。 然后又因为您的中文的背景，所以对于华语音乐也可能也比别人容易进入，对不对？ 对。 那你开始听。好，因为我们有一个曲单嘛 ，playlist，我们要先从华语的电影开始说。你也看很多华语的电影吗？ 对，因为我这个读1988年我上大学，那个时候有一位老师是那个华语电影的专家，教我们汉语的老师就是那这个电影专家，然后那个他跟那个陈凯歌他们。很熟，他给我们介绍一些这个中国第五代的导演，但是那个后来我 第二年吧，大概是应该是1989年，这个侯孝贤那个《恋恋风尘》啊，那个是因为当时这个那个侯导的电影比台湾晚几年才日本放映，所以89年放那个《恋恋风尘》，我看了《恋恋风尘》的时候非常惊讶，哦，老师一直说中国第五代导演怎么厉害，怎么放，但是那个台湾原来台湾有这么厉害的一个导演，所以我非常惊讶。我所以那以后我开始看台湾电影。 哦，就是先接触了是中国第五代导演，就是那些大家知道的陈凯歌、张艺谋等等。在看到无意间看到侯孝贤导演的《恋恋风尘》，真的开始认识台湾的电影。我知道，就是侯导在日本真的也是很。不要说日本，应该说在法国在欧洲也都很受到欢迎，所以你是真的也很喜欢。你欣赏侯导电影里面的哪些？ 还是最近最喜欢的也是还是那个《恋恋风尘》吧。 你为什么呢？你会特别喜欢？ 怎么说呢， 让你有童年的 对童年往事也非常好，但还是第一部印象最深吧。 后来你也认识其他的台湾导演的电影，像我们接下来听到就是杨德昌导演的《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你要因为这是你今天要放的第一首歌，你要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那我那个第一次看的时候已经很久以前了，当时那部影片前年才在秋富重新放映，在日本也去年重新放映了。然后那个是这样子，去年台湾政治大学跟那个日本大阪大学合办了一个研讨会，然后那个因为这个那个研讨会的主题是那个台湾民主化，然后因为日本方面这个那个发表的人不够，所以他们要我也做一个报告，然后因为主题是民主化，我不是这个研究这个政治的，我是研究这个艺术，那么我怎么办，我问他们我怎么办，那么随便吧，可以讲讲这个孤岭街少年事件，那我就那好。因为那个我第一次看那部影片的时候我没有来过台湾，对台湾文化的了解不够深，但是那个去年重新看了一次才发现那个影片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音乐，比方说那个摇滚，那些美国的早期的那些流行歌曲呢，大家都知道那部影片里有很多这个英文歌曲，但是除了那以外有一些国语老歌，台语的那个万春风，还有一些那个教会的那个音乐，还有各种国歌，也有国歌，还有反攻大陆剧都有。所以我就去年看了以后就发现蔡明亮他非常用心。 你说杨德昌、 对杨德昌对用心的反映这个当时的台湾在当时存在的台湾的所有的音乐，他把那些也都放在这个影片里边。 音乐的确就是召唤一个时代的真的就像一个催化剂一样。也许我们活在现在，可是你听到一首特殊的音乐的时候，就会立刻想起那个音乐的年代，或是你自己听到那个音乐的时候的印象。就像在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样，导演也是用音乐去抓回可能是他念剑中时候的少年时代的生活。而里面这首歌Why 里面就是电影里面角色叫小猫王，但是他唱歌就是有很有那个调调。不过我们今天要唱的是听到的是原版的演唱，来听看。 Because I love you, I'll always love you so. Why? Because you love me. No broken hearts for us, 'cause we love each other. And with our faith and trust, there could be no other. Why? 'Cause I love you. Why? 'Cause you love me. I think you're awfully sweet. Why? Because I love you. You say I'm your special treat. Why? Because you love me. We found the perfect love. Yes, a love that's yours and mine. I love you and you love me all the time. Yes, I love you. I'll always love you so. Why? Because you love me. Yes, you love me. We found the perfect love. Yes, a love that's yours and mine. I love you and you love me. 这首 Why 演唱的是 Frankie Avalon， 曾经出现在电影《孤立影街少年杀人事件》里面，当时由演员饰演小猫王演唱。我们今天听到是1959年的原始版本。今天请到朋友是关西学院大学的社会学部的教授西村正男老师。是齐晨晨老师，刚刚就觉得，您的经历真的是好丰富。你说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一直转到研究华语音乐，然后你在一个发表会上，论文发表会上开始发布对台湾民主化过程的观察，但是也是透过一部电影，一部华语电影是杨德昌的作品，然后你喜爱侯孝贤，现在我们一定也要提到另外一个也是很多人喜欢的导演蔡明亮，因为你接下来要放他电影里面的插曲。要不要介绍一下这首歌？ 好，那么这个蔡明亮导演，他是一般的日本这个影迷哈，他以为他是台湾的一位导演，但是他是马来西亚出生的，他基本上所有的影片都在台湾台北拍的，但是对他，因为我如果要了解他的这个电影的话，应该要了解他的背景，因为这个马来西亚华侨有很多人喜欢这个国语老歌，所以他这个蔡明亮的影片当中，之前一个叫做动的影片，那个动也非常我喜欢的一部影片，那个动里面主要是这个他用的是格兰的歌，对，所以我非常喜欢那些国语老歌。 据我所知，因为马来西亚他们的流行的歌都比台湾可能慢了什么10年20年，所以当台湾已经在唱一些别的东西的时候，我记得蔡导也有来过这个节目，所以他有讲过说他们在马来西亚卖的这些唱片都还是一些早期的国语的老歌，所以他对他而言那些老歌就是他成长的记忆的一部分。到现在你还是会发现他真的很爱那些老歌，他能够有机会他就自己也想要演唱，然后把这些音乐放在他的电影里面，也是透过这些音乐不断的再找回他内心的那个最 核心的那个记忆跟感情吧。我们要听到是姚丽的《留恋》，1960年，但是出现在哪？ 不散。 嗯嗯嗯，你喜欢这样的音乐吗？这种老歌？ 嗯，我也喜欢。然后那个这个《留恋》这首歌也有点特别，因为谱写这首歌的是日本人服部良一。 哦，了解。所以是他写，然后翻译成中文吗？ 对，那服部良一，因为他就是那个打仗，那个中日战争那个时候，1944年到1945年，他在上海。那个时候他跟上海的一些音乐家有交流。然后通过这个关系，他后来他大概是1959年左右去香港。在香港也谱写了不少歌曲，然后那个也做过一些这个香港电影的这个 配乐， 对， 所以就是一个日本的作曲家在这些地方活动，然后做创作的例子。 然后那个这首歌本来在日本先这个他应该是1930年代哈已经发表过，那首歌叫做 China Tango。中国探戈，然后那首歌在那个非常有名的影片那个《支那之夜》里边也用过，不知道这个那个蔡导知不知道这个故事，但是对，所以这首歌是那个之前也在日片也用过的，是这样子。 好，我们就来听。姚丽演唱的《留恋》。 想起月下，我想起花前，多少的往事留在我心田，一半是心酸，一半是甜蜜，一年又一年常叫我留恋。我想起花前，多少的往事留在我心田，一半是心酸，一半是甜蜜，一年又一年常叫我留恋。想起花前，多少的往事留在我心田，一半是心酸，一半是甜蜜，一年又一年常叫我留恋。 乔丽演唱的《留恋》，1960年的录音，然后作曲家是福部良一，也是一位日本人，也曾经出现在这首歌出现在蔡明亮导演的《不散》当中。今天我们介绍音乐是西村正男教授。下面这首歌你说是一个很有名的乐团叫 Kinks， 你要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嗯，这个 Kinks 就是那个跟那个披头士啊 The Rolling Stones 啊那些乐团统一时期出道的比较老的乐团嘛，那个就主唱跟吉他叫做 Ray Davis 啊，他写的歌词非常的好，这首歌就是那个歌颂那个好莱坞的影星 星光大道， 对对对对，描写他那个好莱坞的星光大道里边的那些明星，歌词非常的棒啊！ 好，我来听一下。 Don't tread on Greta Garbo as you walk down the boulevard. She looks so weak and fragile. That's why she tried to be so hard.But they turned her into a princess And they sat her on a throne But she turned her back on stardom Because she wanted to be alone Well, you can see all the stars As you walk down Hollywood Boulevard Some that you recognizeSome that you have even heard of People who once suffered and struggled for fame Some who succeeded, some who suffered in vain Rudolph Valentino looks very much alikeAnd he looks up late his dresses As they sadly pass him by Avoid stepping on Bela Lugosi Because he's liable to turn and bite But stand close by Betty Davis Because hers was such a lonely life Well you can see all the stars as you walk downSome that you recognize, some that you have even heard of. People who worked, suffered, and struggled for fame. Some who succeeded, some who suffered in vain. Everybody's a dreamerAnd everybody's a star And everybody's in showbiz It doesn't matter who you are 欢迎回到音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关西学院大学的教授西村正男老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是你选的，因为你说你很喜欢这个乐团叫 Queen、 对 为什么要放这首歌？ 因为这首歌也算是这个跟音乐有关的歌曲。然后，这首歌收入在他们第四张专辑，叫做《A Night at the Opera》。这个《A Night at the Opera》这个题目也是从一部影片，这个马克思兄弟的这个影片来的。所以想放放啊、然后那个这首歌跟。现在的我们的这个时间有关系，就是 Sunday afternoon 礼拜天下午、你很喜欢 Queen 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练团的时候你以前有组 band 的时候有弹过他们、 有弹过然后那个我自己 我是85年5月的时候去过他们的演唱会，是那个他们最后一次在日本开的一个演唱会、所以我非常喜欢他。然后那个大概是10年以前把那个台湾的那个陶喆出了一张专辑里边有一首 歌曲，叫做这个关于陶喆。那陶喆那首 歌里边也有他这个表现了对 Queen 的那个钟爱吧，所以因为我跟他同岁，所以我听到那首歌以后感到非常的这个高兴。 嗯，这样子我就来听特别选的这首 Lazy on a Sunday Afternoon， 然后这是 Queen 的作品，1975年。是钟爱的乐团 Queen， 然后 Sunday Afternoon 也是现在的时刻。下面要听到就是你说你现在在写一本书，想要写一本书是关于在 在 日本活动的华人音乐家。 对。 不过我们下面要听到这个作曲者其实就是华人，对不对？ 对对对。 他叫梁乐音，然后演唱的人是李香兰。你都可以帮我们多介绍一下，因为李香兰我们常常听到。但是因为可能我们年纪没有这么没有还没那么大，所以对李香兰就是有个印象。然后我刚刚上去网络查才知道，原来他的背景这么的复杂。他原来就是他的本名叫山口淑子。 对。 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吗？ 但是在中国东北以前叫做满洲是吧，那个在东北中国东北长大的一个日本人。当时那个后来被这个当时有一个这个电影公司叫做满映吧，这个满映被满映公司挖掘出来，然后他这个 就大红大紫， 对对对对，是这样子。然后那个战争日本战败之后，他就恢复了自己的这个日本人身份，回到日本，回到日本去，在原来的名字，就用原来的名字这个山口淑子，来这个演出一些影片，也唱片也灌入了不少，是这样子。 而且他好像还当议员，对不对？好像从政。 对对对。 所以一开始大家因为他叫李香兰，大家真的都以为他就是华人，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使用那个中文名字，但他本名叫山口淑子。他也受过声乐的训练，所以 对对对，跟俄国人学的。 俄国的系统。那作曲人叫梁乐音，他就是一个华人。 对对对，他是在神户出生，在神户长大的一个华人。但是这个之前很少人注意到这一点。我对，就是我几年前在一篇文章里面写过，然后那个他后来他对，到了1941年或者40年那个时候，才到了上海。他忽然出现在上海的这个乐坛上。然后他再到香港去发展。他那以后来过台湾，也经常来过台湾。然后那个他也知道过邓丽君。所以跟台湾的关系很密切的一个人物，当时对很少人注意到他是其实是在日本出生的一个 华人， 对，就这样子。 所以真的有好多关联， 嗯， 然后你的感觉上下本书就有很多题材要去发掘，嗯，要去做研究， 嗯， 我们就来听梁乐英写的李香兰演唱这首《麦糖歌》，是1943年的作品，嗯，这是李香兰演唱的《麦糖歌》，1943年的录音，所以你可以听到那种黑胶唱片的那种杂音，但是还有历史的感觉。创作者是梁乐英，他是一个华人。所以我们刚从电影音乐现在要进行的主题，就是西村正男教授接下来要研究的内容了，就是在应该算在日本乐坛活跃的华人，是这样讲吗？ 下面要听到的这个吉他手，这个乐团你说在日本很有名，叫 The Golden Cups， 是不是？ 对， 里面有华人的音乐，音乐家在里面，这个乐团。 对， 你要介绍一下他们。 有一个吉他手啊，这个乐团里边有一个吉他手叫做 Eddie Pan， 那个对，他是。因为这个乐团是那个横滨出身的，所以横滨有应该听众朋友大家都知道，这个横滨有一个这个华人住的那个地方，那个唐人街吧，所以横滨有很多这个华人居住，然后因为当时他们出道的那个时候。美军美国在打越战那个时候，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个军人哈，他们度假的时候，也有一些人来过 台湾也有一些人去横滨去度假啊、所以呢他们乐团啊、就在那个他们演奏的地方就叫 The Golden Cup, 酒吧的名字。 哦、原来如此、 所以他们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军人面前演奏，所以他们这个演唱的越来越棒，是这个样子。 嗯，就是常常有机会在 club 里面演出、然后里面的这个吉他手就是华人、然后他就是当时很多人知道他是华人背景嘛、 对对对， 因为那区就是、本来就是很多华人，横滨那一带，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这是1967年的音乐，这个乐团叫 The Golden Cups。 ワインは涙のしずくさ金色のグラスに映るあなたの姿沈む夕日のような恋が僕の命さこぼれたこぼれたワインはワインは涙のしずくさたった一夜だけの愛に夜明けはないさのグラスに映るあなたの姿沈む夕日のような恋が僕の命さこぼれたこぼれたワインはワインは涙のしずくさ The Golden Cups， 这是1967年的作品。哇，一开始就觉得好厉害，就像你说，因为他们常常在现场有 live 的表演，所以那个技术啊都非常厉害。但前面好像是摇滚乐，中间好像有变成日本歌的感觉。 就是那个有一个作曲家叫林木邦彦 ，Suzuki Kunihiko 的那个，他这个专门写这个歌谣日本歌谣曲的一个作曲家，所以他们这个演唱会这个在 live 的时候，这个都唱那个英文歌，但是那个唱片公司要他们唱这个他的歌曲，所以他演奏的时候非常 生气。 对对对，所以这个他们的生气的这个因素都这个放在这个录音里边， 反而很有味道。就是突然从摇滚乐变成日本歌演歌，然后可是用摇滚乐的唱法在，好像开创了一个新的一种 style。 对， 这是1967年的录音。然后我刚刚就跟西村正男教授说，其实台湾有这样的一个时期，在六七零年代的时候，台湾也有就是美军 的一些俱乐部在台北，所以在那个地方也有一些乐团演出，他们也因为在那个乐团演出，所以他们也等于是把西方的摇滚乐也吸收进来，然后也影响了台湾音乐。我这边有一个录音是在1973年，也是一个当时很有名的乐团叫雷蒙合唱团，金祖林率领的这个乐团，他们唱的这首歌是结合摇滚乐跟国语歌曲，这首歌叫梅花颂。我们来听听看日本跟台湾当时的这种摇滚曲风。中的这段 keyboard 跟爵士鼓的 solo， 1973年雷蒙合唱团《梅花颂》，所以跟西村教授聊才知道，哦，的确在60、70年代，日本也是这种状况，台湾也是，就受到西方的音乐的影响，直接来自美军， 对 的这些俱乐部，好精彩哦！就是音乐种子后来漂流到哪里？ 下面要放的开始的这西村教授介绍这音乐呢，就是我最好奇的一段日本音乐史了。嗯，因为我跟你提到说，大概几个月前细野晴臣来台湾表演，细野晴臣就是 YMO 的里面团长嘛，然后他现在等于是这次来台湾，然后大家都去看他，其实他乐团非常简单，然后每一个都功力深厚，而且很年轻，然后他一个人，他现在应该差不多70岁左右，他的音乐好像带我们坐上一趟时光之旅，就是怎么讲呢，除了他自己写的音乐之外，还有听到早年影响他的那些日本摇滚乐，他翻唱了一些东西，有些像妞妞舞啊，然后有时候是什么摇滚乐，然后就觉得好像看到了一部日本的流行音乐史的感觉。下面要听到的这个乐团叫Sadistic Makeup Band， 这个乐团也很特别，里面也有一位华人的乐手，你要介绍一下这个乐团。 这个对。这个乐团里边有一个吉他手叫做 Takanaka Masayoshi 高中正义他之前也没有隐秘，但是这个最近几年他这个受这个一个报纸的采访的时候也说过他父亲是中国人，在电视他演出这个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也说过自己的父亲是中国人，所以呢那这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这个他的歌曲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发现他的 中国元素。 对对对，他的个人专辑也好，他的这个乐团里边的歌曲也好，有很多歌曲里边有中国的因素。 高中正也是超有名的，然后原来他本名是中国名字叫刘正义。 对。 然后这个乐团呢也很特别，里面的成员之一也是 YMO， 刚刚提到这个乐团里面的高桥幸宏也是， 他是鼓手， 鼓手哦。这首歌叫做 Funky 马甲，来听看。机会在电台里面听到，然后这个是1972年，这个乐团叫做 Sadistic Makeup Band， 里面的主要的灵魂人物是高中正义，以及鼓手是高桥幸宏。里面这个乐团是在日本是很重要的一个乐团。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西村正男教授，好像也带着我们做一趟音乐时光之旅。 等一下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还有很多很精彩的关于日本跟这些音乐史里面有隐藏着一些华人音乐家的因素在里面。马上就回到声音纺织机。欢迎回到 AM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来自日本的关西学院大学的西村正男教授，他目前在台湾才刚刚来几个月，两个月。 对， 嗯，我刚刚就问你说是在你这真的是纯粹来度假的？ 不能说是度假，但是对对，没有是什么工作，我就是 交换学者。 嗯，对，嗯，不用上课就可以做自己的研究而已，就对， 嗯， 是这样子， 嗯，所以也认识台湾，嗯，然后你也在翻译一本台湾的小说。 嗯， 今天为我们介绍的这音乐都很精彩，我们在广告之前听到这个里面叫做高中正义的这个乐手呢，嗯，他本名其实是中国名字叫刘正义。 对， 嗯，然后下面他也有参，下面这个是 Yellow Magic Orchestra， 也就是 YMO 乐团， 嗯， 他也在里面有演出吗？ 嗯，对，不，他不是这个正式的成员，但是他这个他们的 tour 里面或者唱片里面他有演奏，是这样子。 嗯嗯嗯，所以你说，Happy End 这个乐团在日本，嗯，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乐团。 对， 嗯，然后他里面的成员就是，嗯，你说团长也就是西野晴臣，就等于他在 YMO 之前是西野晴臣。 嗯，他对，他是那个之前是那个 Happy End 叫做一个叫 Happy End 的乐团，嗯，然后他出我个人专辑，那大概是有三四张吧，那些专辑非常重要，日本的这个摇滚乐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 嗯，那高中正义也在那个乐团？ 没有没有。 哦哦哦，嗯，好，我们先来听高中正义参加 YMO 乐团录制的这首1978年的作品，叫《中国女》。 Lena sans fin, du visage identique. 界。Des notes sans fin, des visages identiques. La démarche saccadée, la défroid dressée. La discrétion maraude, arrière pensée, qui sait. De certains noirs brillants. Des petits pieds enlacés. Des nappes sans fin. Des visages identiques. La démarche s'accordait. La défroid baissée. Saccadée, affiche criarde, voix pincée, détritus en morceaux. Discrétion noiraude, Confucius, livre rouge, arrière-pensée qui sait, un monde fini. Je suis YMO, 黄色魔术乐队。他们的这首歌叫《中国女》，您听到后面真的就是有一些法文，所以刚才西村先生说，原来这个名字是来自高达的电影，就那个法国新浪潮导演高达有部电影叫《中国女人》，然后 YMO 等于是采用了这个名字，这是1978年，里面除了高桥幸宏、坂本龙一还有细野晴臣之外，吉他手是高中正义。 对， 好，我要来听一首细野晴臣。对啊，因为刚从你口中知道说细野晴臣的 Happy End 在日本是一个很有影响力乐团，也难怪，就是我看他演唱会的时候会有感觉那种力量，诶，那个力量就是他的乐团编制看起来就是一个一般的乐团编制，但是借由歌曲的编排却有某一种叙事性，然后那个叙事性是由他人生经验散发出来，你说不出来那个微妙之处在哪里。我也觉得 YMO 如果没有细野晴臣的话根本不可能会是那个样子。 对， 对不对？好，来听听看这首歌，叫周琦的那个日文叫 Paradise。 你看 明 地の向こうはパラダイス、また俺は戻れない、南が手招くパラダイス、幸せくれるとか、心はさまよる、明かりに飛び込む、この浮世はインフェルノ、あの川はワルディコン、渡る世間の鬼には未練も何もない、心はさまよう、明かりに飛び込む、 就是西村教授带来的了。你说这个人他是个吉他演奏家， 嗯， 你曾经练过他的曲子对不对？ 不是不是那个，嗯，因为他以前是那个一个叫这个乱魔堂，哎，乱魔多的一个乐团里面的吉他手，然后呢后来他也出过自个人专辑，也出版过一些那个吉他的课本，我们这个读高中的时候看他的课本，来练习吉他，这样子。 哦，原来是他是可以写教材的那种，那种老师。 对， 他叫做洪荣龙，听起来真的就是个那个华人的名字。嗯，因为如果我们看台湾人看到洪荣龙，一定会想到另外的台语歌手， 嗯， 有很有名的台语歌手叫洪荣宏，应该没有任何关系， 嗯，应该没有关系吧。 然后这首曲子是《望春风》，是洪荣龙在2009年录音的，我们就来听一看。 春风是吉他演奏家洪荣龙在2009年灌录的。洪荣龙这位演奏家呢，原来很早就活跃于日本。 对， 嗯，所以你也是从小就知道他。 不是，那我后来对我 学吉他的时候， 嗯，对对对，是这样子。对， 你为什么会特别想要去找在这些华人音乐家在日本的乐坛的轨迹呢？你接下来会，你说你要写一本这样的书， 嗯，对。 那你觉得你重点会是放在哪里？ 嗯嗯，还是那个。有些人是那个那些这个华人的吉他手，一些人是在横滨长大，所以横滨有一些美国人的观众，所以跟这个有关系。然后呢，有一些人是那个念的是那个 international school， 就是英文学校，所以 国际学校， 对对，所以那学校的同学里边也有美国人、英国人，所以。他们这个比一般的日本人更早接触到摇滚，所以他们就能发挥自己的这个力量，是这样子。 嗯嗯嗯。那这本书预计什么时候要把写完？ 恐怕今年还是来不及吧，应可能明年再出版吧。 嗯嗯、好、嗯、好期待哦。嗯, 嗯，也可以利用在台湾这一年时间再多做一些资料的收集。 嗯嗯嗯、好， 下面的这首曲子你要介绍一下吗？ 嗯，好。那么在我刚刚讲那个60年代末期啊，有很多这个华人音乐家在日本乐坛上非常的活跃。然后到了70年代以后呢更怎么说，就是在日本长大的音乐家不太怎么说，在乐坛上的活动不太这个受到重视。然后那个大概是1972年左右以后呢，有很多这个台湾的歌手或者是香港的歌手来到日本发展。就最有名的应该是那个邓丽君、欧阳菲菲那些人。香港的有那个陈美玲，但是那个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那个秀兰啦，那什么有很多很多歌手，台湾特别是台湾歌手这个来到日本发展，是这样子。 嗯， 然后我下面一首要播放的是那个石野贤子，就是亚诺阿基哥他为那个陈美玲谱写的一首曲子。但我一直不知道那是当初这个最起初是为陈美玲写的歌曲。我以为是那个那首歌就是那个石野贤子的歌，但是那个本来是那个为这个陈美玲写的，所以呢才我了解那个歌词里面什么中华料理啦，而且太这个少女化，因为当时在日本那个陈美玲的这个 形象 就是非常的可爱， 对， 要需要保护的那个样子，所以非常那个是这样。但现在我们对这个石野贤子就是非常在日本非常有名的女的这个音乐家，她以前是那个刚刚我们播放的那个 YMO 的那个坂本龙一的太太，现在已经离婚了。 离婚了。 然后我们现在要播放的放的是那个跟那个亚诺阿基哥跟那个伊马瓦诺基奥修这个吉野金智郎合唱的版本。这个因为我非常的喜欢这个吉野金智郎，他2009年去世了，但是这个在日本摇滚乐当中唱的最棒的歌手之一。 我们就来听石野贤子跟吉野金智郎唱这首歌。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 一つだけ。 是什么意思？ 就是只有一个。 本来是为少女歌手陈美玲写的。来听他们两位的诠释。Yeah. 欢迎回到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请到的朋友是目前来台湾做交换学者的日本的关西学院大学的西村正男教授，在社会学部教书。然后我觉得他真的很认真诶，从我们相约开始，一直到上个礼拜你把你的音乐的 playlist 传过来，就发现你真的很用心在安排这些音乐，有很多都是也许听起来彼此不相关联，但是却有内在的一个 connection，而且就是跟你喜欢的跟你研究的主题有关。我们在刚才上一段听到矢野贤子跟纪野清志郎的合作演唱，矢野贤子那钢琴应该就是他自己弹的， 对， 他真的是一个好棒的乐手， 对， 然后矢野贤子也是曾经跟坂本龙一有过一段婚姻，哦，不知道他们离婚了，好难过啊！不过你说已经有十几年了，下面我们就到时间来到2015年，你说这是你最近喜欢的一个乐团， 对， 要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那目前也有很多这个华人的这个音乐家在日本活动，但是这个现在最注目的一个乐团叫做安阿敏，这个非常奇怪的名字，这个 安敏， 对，汉字写这个。姓 蛙米， 但是那个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念安安，其实我觉得他们是故意安排的，因为那个之前在70年代啊，这个怎么说，这个日本社会里边这个对这个华人的歌手有，我们不能否认啊，有一种这个偏见吧。比方说那个邓丽君啊，在台湾的话，这个她唱过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风格的这个歌曲，但是那个到了日本啊，她被认作是一个演歌手，然后她唱的都是那个依赖的歌词，都是那个依赖日本男人的那样的这个歌词啊，所以还是那个有，怎么说，这个一定的这个 刻板印象的， 对对对。那么这个安阿敏这个乐团呢，这个故意利用这个日本对这个亚洲的那个一种偏见，他们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那个有意识的做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那个他们这个音乐活动里面这个反映一些这个偏见啦，这个亚洲这个异国情调啦，什么， 这还是讽刺吗？还是他只是 我觉得是讽刺。 所以他这个歌词里面写到的是也会讲到这些内容。歌词里面大概在讲些什么，这首歌 啊，这首歌就是那个描怎么说的，还是那个他们唱的是那个东京新宿，当时那个他们唱的时候故意用那个东京是日本的话，就 Tokyo 是吧，但是那个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个那个东京两个字就用中文的发音，这个东京新宿是日本的话，新宿，当时他们唱成新宿，所以有点 中文发音。 对，所以有点奇怪，他们故意是这样做的。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就是阿敏的这首歌叫《来来不夜城》。 这首歌叫做《来来不夜城》，2015年的作品，然后乐团是安阿米，信用中文念是信蛙迷，里面真的就是听到说东京然后新宿都是讲中文、 嗯、 等一下好跳到下一轨去了。 结果这个乐团是个独立乐团， 对， 我还以为是少女、嗯、青少年在听、嗯、但是不是。 嗯，他们那个有各种各样的风格的歌曲，所以对这首比较，对，像是那个怎么说，那个电视剧的主题曲那样的风格，当时对他们更有多样的这个风格。 嗯嗯嗯嗯，好，下面要听到的这个时间又往回推、嗯、我们要听就是1960年代格兰的这首说不出的快活、 嗯、 作曲人是福布良一、嗯、他我们也听到他为那个姚丽写的那首留恋、 嗯、 你要再介绍一下福布良一。 好，那刚刚我们对刚刚我们放过这个留恋啊，那福布怎么说呢，他在香港也谱写过不少曲子，但是那个算是最有名的就是那个下面我们放的那个说不出的快活啊、说不出的快活这首歌也有之前也有日本版本，但是这个日语的那个版本也不太受欢迎，但是那个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中文版这个说不出的快活这首歌非常的受欢迎，之后这个在这个华人世界里边也被翻唱过好几次，台湾也有这个伊能静的版本。 哦、对对对对对、没错，我想起来了、对对。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格兰唱的版本、说不出的快活。 家家 演唱的《说不出的快活》在1960年代的录音，作曲者是福部良一。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西村正男教授，带来好多很精彩的作品，有些我们真的都不知道历史，也不知道背后的这些原来有这么多很有趣的文化元素在里面。福部良一他在香港发展，然后这首歌在有日文版，但并没有非常红，可是反而在港台地区就是大受欢迎。你刚刚提醒，就伊能静的确后来有又再唱过一次。另外，你要为我们介绍这个吉他手叫 Gary Lucas， 他竟然待过台湾。 对对，他70年代应该是70年代前半，73年、74年左右吧，他在台湾待过一两年。也那个组织过乐团是这样子。然后那个他后来他回到美国之后啊，他跟那个美国的那个一些有名的这个音乐家那个 Captain Beefheart 等等非常有名的音乐家他合作过。然后那个后来他想起哦，台湾他在台湾的时候啊，听过这些歌曲。后来他这个出版了一个专辑，叫做《The Edge of Heaven》，就是天涯，天涯歌女的天涯啊。所以那张专辑就是收入在那张专辑的，就是那个白光跟那个周璇的歌曲。是这样子。 了解，就是专门等于是改编白光跟周璇的作品， 对， 然后变成吉他的版本。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叫做《The Mad World》，也是改编自周璇的 《疯狂世界》。 疯狂世界，来听看 Gary Lucas 的演奏。The Mad World， 然后是 Gary Lucas 的演奏。这位吉他手在70年代待过台湾，所以他对一些中文歌曲很有印象。在2010年的时候出版了吉他演奏，这是周璇的《疯狂世界》。不过我这样真的听不出来本来的曲子是什么，还好我找到了一个周璇的原曲。我们来听看周璇原来演唱的版本是这样的。 痛快，什么叫奇怪，什么叫情，什么叫爱，鸟儿从此不许唱，花儿从此不许看，我不要这疯狂的世界，这疯狂的世界。 很厉害，把原曲是这样的，然后改编成一把吉他演奏的，哇，出神入化。这是周璇疯狂世界原版。好，我们下面要放这首是西村正男教授说，你说这个是影响你很深的一位音乐家。 是来自新加坡的那个 Dick Lee。李有中文的 李文，是 李文，还有一个名字李炳文，好像本名叫李炳文吧。这个人在90年代在日本非常的受欢迎，他在90年代还好像是这个一边在新加坡活动，还是也在日本待了很长时间，所以我们这个，而且现在在我们要放的那首歌，在日本的电视台的那个广告里边也被用过的，所以我们非常熟悉这个音乐家。 所以他是唱还是当 producer？ 他是一个 singer-songwriter 还是在日本的时候？ 也自己谱写过曲子，也自己演唱过。对 哦，所以你们是在日本，就是他就是像一个歌手一样，对， 对， 当时90年代日本， 然后他的这个专辑里边也有不少这个中文的老歌，我现在算是研究中文老歌的学者吧，那我最早接触到这个中文老歌还是这个听 Dick Lee 的那些专辑 哦，原来是透过他 对 认识这些中文的老歌， 对 哦，好，我们就来听听看 Dick Lee 在1989年演唱了这首歌，就是他自己唱的， 对 哦，好，听听看。 In Chinese 我 means I， You we say 你， Hey 你 wonderful， 我 I love youNo matter what I do, dear, I always think of you, dear, but never know if you think of me. Oh, nee, nee, nee, nee, nee, nee, nee, nee, wonderful. Oh,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I love you. I always dream about you, I just can't live without you, but never know if you're in love with me. Whenever you need me, I hurry come to you, I won't be late.But next time you need me, I say I have another date. Oh, nee, nee, nee, nee, nee, nee, nee, nee, wonderful. Oh,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I love you. Next time I'll be clever and let you wait forever. And then I'll know if you're in love with me.I'm sorry. I hurry come to you, I won't be late. But next time you need me, I say I have another date. Oh, Nini, Nini, Nini, Nini, wonderful. Oh,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I need. Next time I'll be clever and let you wait forever. And then I know if you're in love with me. And then I know if you're in love with me. 原来如此，我大概知道在日本会红的是哪一种中文歌，就是要有中文在里面。然后要有些噔噔噔噔噔噔噔。 嗯，这首歌本来它是翻唱的，它本来是那个潘迪华是也是另外一位就香港非常有名的歌手潘迪华唱的，现在80多岁高龄，他还在唱歌。潘迪华他在那个夜总会里面这个演唱，所以也有一些外国的这个客人，所以他一半对一半用中文，一半用英文唱歌的。 哇、哦，好有趣！原来这也是一种方法，就是中文、英文各种语言夹杂在一起，还有让各国人都可以欣赏。这首歌真的听过哎、原来就是来自 Dick Lee 的作品，然后也是让西村正男教授第一次刚刚开始接触中文老歌一个很重要的作者。然后我刚刚查到，原来他真的很多很多的作品，他也帮林忆莲啊，或是刘德华，还有我们现在要听到张国荣写过歌，所以我们最后就来听这首，好感动哦！这是电影《金枝玉叶》的插曲，叫做《追》，是张国荣的作品，然后也是Dick Lee 他写的。然后今天非常谢谢西村正男教授来节目，在台湾一年，下次再来， 好， 已经不紧张了，对不对？都现在。好了，也祝大家周末愉快喽！谢谢，拜拜， 拜 拜，拜拜。好风光似幻似去，谁明人生乐趣？我会说为情为爱，仍然是对。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谁比你重要？狂风雨暴雨都因你燃烧，一追再追，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原来多么可笑，你是真正目标。一追再追，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原来早不缺少、有了你即使平凡却最重要。更多如能重新做过，我会说愿能为你提前做错。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谁比你重要？狂风雨暴雨都因你燃烧，一追再追，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原来多么可笑，你是真正目标。一追再追，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原来 so but could see. Oh, how will you need to see?